北京人民广播电台。欢乐时光广播。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迷幻时空。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？ UFO 打哪儿来？ 恐龙为何灭绝？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？ 自然之谜，历史之谜，人物之谜，未解之谜，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。 真实的故事，科学的论证，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？ 迷幻时空， 你着迷了吗？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走进今天的迷幻时空，我是主持人韩涛。对于韩信这个名字，相信大家都不陌生吧。汉代赫赫有名的大将军，出身贫穷，但是胸怀大志。韩信等到了一个时机，那就是秦朝末年的乱世。他也等到了一位伯乐，就是萧何。在萧何的推荐下，韩信被刘邦所重用。他和刘邦有一次谈话，对时事有着出色的分析，这确实表现了韩信的雄才大略和高瞻远瞩、深谋远虑。在楚汉战争中，韩信虽然为刘邦立下了汗马功劳，但是他也曾经犯过错误，有过过失。今天我们的历史之谜单元，就让我为您讲述韩信的功过之谜。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， 它让我们取之不竭。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，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。 穿越时空，探秘寻宝，历史之谜。 话说韩信被刘邦任命为大将军以后，很快表现出了自己非凡的军事天才，可以说是一路高奏凯歌。最精彩的一仗莫过于汉赵之战。我们知道汉当时在西边，赵就在今天河北邯郸一带地方。刘邦平定三秦和魏这样一些地方以后，就命令韩信出兵去攻打赵国。当时走的是太行山，从太行山的一个关隘出兵，这个关口叫做井陉口，非常险要，路很狭窄。韩信带着兵从这个关口出去攻打赵国，赵国当时的国王叫做赵歇，他的统帅叫做陈馀，而陈馀手下有着一位非常优秀的军事家，名叫李左车，他也是历史上非常有名的一位军事家，所以韩信打这一仗的风险是相当之大的。首先，赵国是主场，韩信是客场作战。就像咱们打球一样，你在哪个地方赛球，当地的球队总是要占点便宜的。其次，赵国当时的军队号称20万，韩信的军队呢1万多，这是明显的敌众我寡。第三，赵国是在自己的国家迎战，韩信则是千里奔袭，所以这个情况对于韩信来讲的确非常的不妙。但是尽管如此，李左车还是非常谨慎。李左车就跟陈馀说这种战争是明摆着对韩信不利的，他居然还敢来打，而且是千里奔袭，他必有准备，我们绝不可以掉以轻心。请元帅给我2万人马、2万精兵，抄小路绕到韩信军队的后方，断起粮草，然后汉军来我赵地以后，请元帅不要跟他打，我那边把粮草给他断掉，您这边不跟他打，他自然不战而败。但是说起来，赵国这位元帅陈馀是个的确的书呆子，书生气十足， 您猜他怎么说呢？他当时就对李左车说了，我已经弄清楚了，韩信的军队号称一万，不过数千人，在我们是数十倍于汉军，他有什么了不起的？何况我们堂堂的正义之师，怎么可以用你那种阴谋诡计呢？什么断其粮草抄其后路，这个太不正大光明了。我们要打就摆开阵势，堂堂正正的跟这小子打一仗，让天下人不敢小看了我赵国。很快这个消息传到了韩信的耳朵里头，他听说陈馀没有采纳李左车的建议，韩信是喜出望外啊，发令出兵。等来到赵国边境安营扎寨，到了半夜，韩信传令说，各部队给将士们发点小点心垫一垫，等明天早晨我们灭了赵国，大家一块儿去会餐。众将官们一听，这简直是天方夜谭啊，我们千里奔袭，人家人多势众，能不能打这一仗都是个问题，您还说我们明天早上把人家给灭了以后来大会餐，这不是吹牛吹破了天吗？但是人家韩信是大将军，是元帅，于是众将官不敢顶嘴，都回去准备了。到了天亮的时候，韩信下令出发，然后就向前进，开始布阵。当时战场上有一条河，河的这边是赵军的军营，那韩信把军队调过河来布阵，这是非常危险的一种阵法，所以当时的赵军大笑，哎呀，来了一傻子背水布阵，等着看他的热闹吧。而这边汉军呢，则是提心吊胆。韩信随后说，传令举大将军旗擂鼓给我进军。赵军一看，这不是明摆着来送死了吗？于是他们就拿着武器从军营冲了出来。呵，两军交战打了好长一阵，韩信一声令下，给我撤，把大将军的旗子、次将军的旗子、小将军的旗子、中将军的旗子全都给我扔地上，把那个鼓啊锣啊也都给我扔地上，把武器啊全都给我扔地上，往后全都撤，全都撤到水上的军营里面去。这水上的军营马上把门打开，把汉军放了进来，然后做好了战斗准备。赵国的军队冲过来一看，好吗，汉军败的是一塌糊涂啊。于是大家都去捡那些旗子，因为捡到将军的旗子拿回去可以领重赏。古代打仗这旗子是相当重要的，你如果把将旗拿在手上会有重赏啊。于是赵军的士兵都不打仗了，都去捡旗子了。哎，就这个时候，韩信早就派了2000轻骑兵绕道埋伏在赵营的旁边，一看赵兵全部倾巢出来抢旗子了，这2000轻骑兵啊是一拥而进，冲进了赵国的军营里面，把赵国的旗子全都拔了，把随身带的汉军的红旗子全都插上了，然后就大声的呼喊，这地方是汉朝的啦。此时还在忙着抢汉军旗子的赵军回头一看，得嘞，自己的大本营丢了，顿时军心大乱，做鸟兽散啊。赵将拿起刀杀了一些逃兵，但是根本没有用，依然阻止不了士兵的溃败。这个时候占领了赵营的2000轻骑兵和水上的汉军两头夹击，结果把赵军的元帅陈馀也斩于军中，活捉了赵王赵歇，汉军是大获全胜。这一仗打的是非常的精彩，打完仗以后，汉军所有的部下都到韩信的军帐当中来对元帅表示祝贺，纷纷说，哎呀，元帅领导我们打这一仗确实打得漂亮，但是我们到现在还没想通这个事儿。兵法上是这么教我们的，右背山陵，左前水泽，就是我们安营扎寨布阵时啊，我们的后边应该是山，因为后边是山它没有后顾之忧啊，敌人要从后边的山上翻过来偷袭我们是很困难的，而前头应该是水，因为敌人要过水来打我们也是很困难的，那这样的营寨才是安全的。但是元帅您可倒好，完全相反，臣等是左思右想还是不得其解呀。韩信笑了笑说，这个道理兵书也说了，可惜各位平时没有留意，兵书上怎么说的呢？置之死地而后生，至于亡地而后存，像我们这种以弱胜强、以少打多的战斗， 一定要把我方放在死地才会有战斗力。何况诸位想一想，我们这支军队是支什么样的军队？散兵游勇，乌合之众，都是没有经过什么训练的军队，临时纠集起来的，这叫做驱世人以战，他能打胜仗吗？唯一的办法就是让他置于死地啊，让每个人都感到生命的危险，然后才会殊死作战，为自己的生命而作战。这时候大家才恍然大悟，原来是这么个道理啊，我们是不如你，服了。 韩信，汉代赫赫有名的大将，出身贫穷，但是胸怀大志。在楚汉战争中，韩信为刘邦立下了汗马功劳。但是您知道吗？他也曾犯过错误，有过过失。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一代名将韩信的功过之谜。 韩信同时又下了一道命令，说哪个人要是看到了李左车，谁都不准给我伤了他，一定要活着把他给我带来。后来部下们果然找到了李左车，他们就把李左车送到了韩信的军营。韩信一见李左车，马上说给我松绑，然后说幸会幸会，并请李左车到自己的帐下坐下，然后非常客气地说，韩信今天非常荣幸能见到李将军，现在韩信有一事向将军请教。韩信是想再接再厉去打燕国和齐国，请将军告诉我怎样才能成功呢？李左车这个时候回答说，那好吧，俗话说智者千虑必有一失，愚者千虑必有一得，那我也就贡献一点意见吧。这出兵作战嘛，攻必克，是战必胜，所向披靡，这是将军您的长处，但是您的士兵已经很疲劳了，国力也消耗了很多了，这是将军您的短处。如果将军您现在再接再厉，在平定了赵国以后又要去攻打人家齐国和燕国，请问您是打齐呢还是打燕呢？齐国强大，燕国弱小，您可能去打燕国，但是您的军队已经疲劳不堪了，攻打燕国您有把握吗？如果燕国攻打不下来，齐国将来还会臣服于你吗？不可能的呀。今天我李左车为韩将军您设计，我觉得您最好的办法就是休兵，别再打了。您可以写一封信给燕国，炫耀一下你的军威和武力，吓唬吓唬他们。燕国很弱小，看见您在赵国取得了如此大的成功和胜利，他一定会不战而降。那么燕国投降了以后呢，您可以再写一封信给齐国，告诉他们燕国已经投降了，你们齐国会怎么样呢？齐国一定会跟着投降，兵不血刃，不战而胜，这是上上策。韩信闻听说，好啊好，太好了，我就按照将军的意思做了。后来韩信果然就这么做了，但是刘邦他不愿意，他觉得你韩信怎么能够按兵不动呢？得让你动起来呀。于是刘邦先是调动了一下韩信的军队，因为当时跟韩信一块打仗的还有一个人叫做张耳，刘邦自己来到了张耳的军中，跟张耳的军队一块行动，而且刘邦轻车简从，他就带了一个随从，这个随从就是他的太仆，叫夏侯婴，他也是刘邦的御用车夫。话说在某一天的清晨，两个人驾着车马，自称是汉国的使臣，在天还不亮的时候就冲进了韩信的军营。这时候的韩信在干嘛呢？还在睡大觉啊。刘邦和夏侯婴俩人就悄悄地来到了韩信的大帐，把韩信的官印和兵符拿到了手上，史书上说就叫夺其印符，这个印啊就是官印，符自然就是兵符。在那个时代啊，像韩信这样带兵的将军，他一定要有两样东西，一个就是他的大将军印，还有一个就是他的兵符。兵符是什么呢？是一个雕刻成老虎形状或者其他野兽形状的东西，然后从中间咔哧切成两半，带兵的人拿一半，做决策啊做指挥的人拿另一半，要调兵的时候呢就拿着这一半去到军中，把那一半拿过来对上，那如果这两片对上了就叫做符合，所以呢咱们现在符合这个词语就是这么来的。 话说刘邦悄悄地到韩信军营里头，就把官印和兵符都拿到了手上，然后他就出来调兵，把兵全部重新调动了一遍。等着刘邦把兵都调完了，韩信这才醒过来，张耳也才醒来，出去一看，汉王来了，而且把兵都调完了，大惊失色，也没有办法。这时候刘邦就说，韩信啊，出兵去打齐国吧。于是韩信没办法呀，只好出兵去打齐国了。韩信攻打齐国，那又是大获全胜，也就是说，在整个刘邦和项羽进行战斗夺取天下的这个过程当中，韩信为刘邦立下了汗马功劳，所以韩信和刘邦的君臣际遇也历来被人们视为一段佳话。那么这俩人后来怎么又会翻了脸了呢？韩信在建功立业的过程当中究竟犯了什么样的错误呢？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， 它让我们取之不竭。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，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。 穿越时空，探秘寻宝，历史之谜。 欢迎回来，这里依然是迷幻时空。诸位好，我是主持人韩涛。说起韩信犯错误这件事儿呢，那就得从他攻打齐国的事儿说起。在这个过程中呢，韩信一共犯了两个错误。第一个错误是他不听从指挥。当时刘邦把韩信的印符拿过来以后，重新调了一遍兵，然后命令韩信率兵去攻打齐国。韩信呢，当然就去了。他走到齐国边境的时候，传来一个消息，说原来齐国已经投降了。这是怎么回事呢？原来刘邦同时还派了一个人到齐国去，这个人的名字叫做利伊姬。这个利伊姬呢，也是一个说客，就这家伙凭借着三寸不烂之舌，跑到齐国之后做通了齐王的思想工作，齐王同意降汉，归顺汉王刘邦，于是呢就谈好了投降的条件了。这利伊姬呢也派人送信给了刘邦，说齐国这块地方已经搞定了，大王用不着再打仗了。而这个时候韩信的军队还在往前开着，路上他得到了这个消息。那韩信想，不能打了呀，投降了还怎么打呢？这个时候有一位范阳辩士叫蒯通，他就给韩信出主意了。这位蒯通说，将军啊，汉王命令您去攻打齐国，对吧？韩信说，没错，是这个意思。那他命令您停步了吗？韩信回答，这命令倒还是真没接到。蒯通说，对喽，您没有接到让您停止进军的命令，您干什么要停下？将军想一想，将军作战几十年，浴血奋战，打下了多少座城池呢？50多座。这个利伊姬一根舌头说下了多少座城池呢？72座。请将军想想，我们前方将士奋不顾身，英勇作战，打了几年，还不如那利伊姬一句话了，这功劳怎么算呢？韩信想了想说，哎，对，不管他，给我打，继续打。于是韩信继续进军齐国。这下齐王可真恼了，不是说的好好的吗？我都归顺了，条件都谈好了，怎么又派兵来打呢？你这明显欺负我们。你齐王马上反应了过来，说，原来你利伊姬是个骗子，使用的阴谋诡计让我解除武装啊。于是倒霉的利伊姬就被齐王一怒之下扔到油锅里烹了。这样一来，韩信就破坏了刘邦的整个战略部署，而且本来和和平平就能把齐国问题给解决，结果是韩信不顾大局，为了自己个人的功劳，不服气那个和平使节，就让这么多人流血牺牲。而这个时候呢，刘邦和项羽的战争正处于一种焦灼状态，是不希望旁边有什么事情发生，也不希望节外生枝的。但是韩信这样做却是打乱了刘邦的整个战略部署，这就是韩信的第一个错误。 韩信还犯了另外一个错误，那就是在他打下齐国之后，他派人送了一封信给刘邦，说你看齐国这个地方很麻烦呀，反复无常，你看他一会儿是站在我们汉这边，一会儿他又站在楚一边，是反复之国，靠不住啊，不靠谱，不能再让齐国的人在这里做国王了，因此我韩信想请大王封我韩信做一个假齐王，代理齐王，让我把这个地方给镇住。哎，这封信就送到刘邦手里头了。刘邦当时是个什么情况呢？刘邦当时被项羽的军队团团围在荥阳，急等着韩信派兵来救他，但是收到呢却是韩信要当一个假齐王，要当一个代理齐王这样的信。所以刘邦看完这封信以后，顿时气得是火冒三丈，破口大骂呀。这时候他旁边有两个人，一个是张良，一个是陈平，两个人都劝说他说，大王，这时候咱不能得罪韩信啊，你想想看，我们现在被围在这个地方，还指望他救驾呢。于是刘邦只得派张良赶紧拿着齐王的王印给他送到齐国去，让韩信当上了这个齐王。这说明了刘邦这个人的应变能力是极强的，他马上就反应过来了，而且这个人还很能忍，虽然这时候是一肚子的气呀，但是他硬生生的给他吞了下去，很自然的就转变了态度，这正是刘邦过人之处。这可以说和当年韩信忍受胯下之辱也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呀。但是我们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，虽然书上没写，我们猜也猜得出来，刘邦此刻的心里头对韩信是恨之入骨啊。你想想，一个帝王，一个做皇上的人，谁愿意被手下的人无缘无故的敲诈勒索，而且是趁人之危啊，谁能不记这个仇呢？刘邦当时是没有办法，不过他一旦有了机会，是绝对不会放过韩信的。所以韩信虽然用这种办法弄到了一个假齐王的头衔，但也在他和刘邦两个人的关系之中种下了祸根，这个祸根有朝一日一定会变成恶果。 韩信，汉代赫赫有名的大将，出身贫穷，但是胸怀大志。在楚汉战争中，韩信为刘邦立下了汗马功劳，但是您知道吗？他也曾犯过错误，有过过失。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一代名将韩信的功过之谜。 楚汉战争终于结束了，这个时候天下基本上都归属于汉王刘邦了，但是还有一个国家不肯投降，这个国家就是鲁国。鲁国继续效忠于项羽，还要为项羽而战斗，于是刘邦最后只好又自己带着军队，拿着项羽的人头去平定了鲁国。在这个过程当中，刘邦又做了一件事情，刘邦故伎重演啊，带着几位随从冲进了韩信的军营，又把韩信的官印和兵符给拿走了，这次是彻底的夺了齐王的军权。汉五年二月，刘邦正式登基做了大汉的皇帝，他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汉高祖。刘邦继位以后呢，分封群臣，重新论功行赏，一路封下来，刘邦还是给韩信封了一个王爵，但是不是齐王，而是楚王。刘邦跟韩信说啊，你本来就是个楚人嘛，你熟悉楚国的风土人情，做楚王比较合适，你就做楚王吧。于是韩信就成了一个没有兵权的楚王。应当说刘邦这个举措还是挺厚道的，他没有报当年韩信勒索他要当齐王的一箭之仇，而且还让韩信当了王，应当说待遇等级还是一样的。另外他也没有像项羽当年对待他那样对待韩信，项羽当年对待刘邦是很不友好的，刘邦是灭秦的第一功臣，项羽呢却要他当汉中王。汉王刘邦是楚人呐，南方人，你把他弄到陕西汉中那种地方，他整个军队的军心都不稳，人人思归心切，郁郁寡欢，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很郁闷呐。而刘邦呢就厚道多了，韩信你不是楚人吗，让你衣锦还乡，

了。